秦香莲自幼许配，陈世美个大比之年，去求官中状元招驸马，光辉下传二老饿死在堂前，我带领儿女把他寻找，他不但不认，反个脸翻，连夜把我们母子赶你上。 此情包，让我的心中 小丁牙关横了心，儿啊儿啊，若是为娘悲伤。愿逃生 娘， 有人问儿的名和姓，你千万千万莫说呀，儿姓陈。

总是南征北战，沙滩会各国血染征鞍，恨奸贼心不死，把那毒计献，害宗倒要万我后代相念，因此上我出三关，把虚实来探，取经到哪怕哪森严地雷层层防线，枪林箭雨呼吸耳边响，忽听得人马嘶喊，骑马的驰直奔小山关。

更凉。

听众朋友，刚才是李秉淑演唱的《三堂会审》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